大将，我哋想电视大佬打电话俾你啊！吓， 我哋唔好怼你出嚟啊！ 吓， 你同佢讲。 喂，大佬啊，我哋啲最亲马仔嚟，我哋点会咁吓？ 屌你都得，等我同佢讲。喂，我哋真系唔系啲咁嘅人啊！我哋冇。 喂喂喂，大佬同你讲啲咩啫？ 佢叫我卖掉棺材。 唔系啩？我哋义不群天，我都怀疑我哋。